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，中关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体育的魅力在于生命的张扬，意气的迸发，而歌声则抒发着情绪的激荡，心灵的碰撞。回望历史，新中国体育事业实现惊人跨越的每一个节点，都留下了脍炙人口、耳熟能详的歌声。1990年，亚运会首次来到北京，《亚洲雄风》《黑头发飘起来》等亚运歌曲也被广泛传唱。亚运会开幕式最后全场高歌的场面，在人们的记忆中定格。来欣赏这两首歌曲，《亚洲雄风》《黑头发飘起来》。 个愿望从不掩盖，没有人害怕风雨摇摆，姐妹兄弟相亲相爱，甚至黑发的风采，为一段情缘从不更改，再多的艰辛都能忍耐，爱在胸怀从不散开，日子一天天活得精彩。 1991年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，诞生了《爱我中华》这支曲调活泼、动感十足的主题歌，生动地表达了全国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内涵。56个星座，56枝花，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，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：爱我中华。 六个星座，56只。 2001年，北京赢得了2018年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，中国人民的百年奥运梦想终于变成现实。历史性的荣耀激发了音乐人创作的激情，一首首奥运歌曲也如雪花般潇洒问世。 One World, One Dream， 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 We are ready， 我们准备好了，等一系列奥运歌曲都表达着人们对奥运的期盼。 梦想是无边的沙漠，被海浪与夜渐渐所有的哭泣都会放成快乐歌曲。梦想是古老的民族舞动在北京的天空。 世界上所 的等待，我们看见未来，一起用汗水来灌溉五种色彩。一天一天的等待，心情更加澎湃，创造最大的舞台，最豪迈的时代。这片土地已经准备好打开梦想起飞的炮弹，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。 We are ready， 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。 We are ready， 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。超越了自己，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。 天纪念梦想的神奇。We are ready, we are ready。 一分一秒的等待，这个终于到来，满天灿烂的烟花在骄傲的盛开，这个民族已经准备好，带着笑容来向你问好，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。 We are ready，心和心都连在一起。 We are ready， 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，超越了自己，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。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神奇。 We are ready，心和心都连在一起。 We are ready， 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，超越了自己，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。用时间纪念梦想。 2005年，汪峰的一首《飞得更高》在欧洲杯期间推出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球迷们鼓舞自己的励志歌曲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汪峰粗粝的嗓音就这样无怨无悔地刺进了球迷满腔热诚的胸膛，所以几年以后，这首歌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励志歌曲，也成为了一首经典的体育歌曲。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我要你祝生命更灿烂，我要你变天空更蔚蓝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。